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东南风2-3级，气温31到34度，相对湿度30%。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炊烟扶着云的翅膀向高处拔节， 这是他笔下的日出。 琴弦是悬崖，你的手指一生都在流亡的途中， 这是他笔下的琴弦。 我的厨房泊在姑苏城外的钟声里，泊在十里荷花的水边， 这是他笔下的一粥一饭。 你的吻痕留在左肩膀，就让我扛着这10万亩桃花上路。 这是他笔下的分别。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今天和您一起读段若曦的诗，和您一起品味段若曦笔下的人间烟火。 北京时间11点02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诗集，名字叫《人间烟火》。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段若曦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若曦和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段若曦。 嗯，一本诗集啊，刚才的片花里只字片语，大家可能感受得到啊，这种诗的力量，这种文字的色彩。今天的节目我们边读段若曦的诗，边和她一起聊诗中的这些景色。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段若曦。段若曦是甘肃人，喜欢草木厨房，喜欢诗文，是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第34期的学员，也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参加诗刊社第33届青春诗会，出版了诗集《人间烟火》，就是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本啊，还有诗集《去见见你的仇人》，入选了2017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他的作品呢，曾经发表于诗刊《清明》《星星诗刊》《草堂》《青年文学》《诗潮》等。在2017年9月举办了《人间烟火》专场诗歌朗诵会。我刚才问他，我说：“段若曦，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我以为很小的时候啊，可能就写了。但是他说2014年才开始写诗。怎么这么晚才开始写？ 什么时候觉得我应该写点诗啊？ 在最早的时候呢，一直在写散文。那么写散文的过程当中，有一位老师他看到我的作品之后呢，他说你的思维还有语言呢都是诗化的，那么你可以尝试着写诗。当时呢，就在思考。那么也因为是我特别喜欢我们中国的古诗，像《诗经》还有李白、杜甫、王维的作品，那么这些呢，我觉得他们就把那种美好还有朴素惊艳，把这些感觉呢能够完整的体现出来，所以呢我就尝试着写诗，因此在2014年呢就开始了写诗的旅程。 咱们先读读他的几首诗，大家去感受一下他笔下的文字是个什么样子。我随手翻开一篇啊，他的诗有很多内容，比如说写亲人，写家园，写风景啊，写人生，写爱情，写男人，写女人。这一首诗的名字叫《山中半日》。用半日游山观景，听泉水流淌，与一棵树一段松，与一棵树一段松风互为知己。走过树林、石阶、木桥、鹅卵石、小亭子、蘑菇、树菌、樱桃、松鼠、野花。山势陡峭，暗喻人生艰难，溪水回环，借指心事久转。起风了，那是大山借用风的嘴唇在说，走下这座山，你的一生就已走完。我猜这首诗可能是你真的到山里去游玩啊，游了半天，半天的时间，然后就写下这样一首诗。 这个也不是。那么我写的像这个山中，还有像这个其他的表示自然的是像瀑布、流水、桃花，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主题，就在写自然。自然山水，那么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道家他们很早就认为说山水呢是自然界的一种最高的存在。而在我们这个文学传统中，他又认为诗歌呢是语言的最高形式。我就在想着，那么把心里的这些山水景象用诗歌的这种美唯美的语言形式展现出来，那么这也就是人与山水的一种相互成全吧。 道家是中国人心灵的另一面啊。王维的诗很有这个风景，就是山水的那个特点。我们可以听听他的瀑布，听听他的竹林啊，这都是段若曦在写风景。比如说竹林，他这样写道：一杆青竹就是一杆春风，此刻我被这十万杆春风拥戴为王。他们摇动时，我的江山将倾；他们静止时，我又想扔了江山，遁入空门。其实很有道家的那种感觉。瀑布，瀑布怎么写的呢？他说：水能立起来吗？立起来就是瀑布。水站立在深潭和悬崖之间，深潭是水的包公，水在潭底发芽、分孽、抽枝，长出透明的藤蔓，攀上崖顶。悬崖是天空的栏杆，天空低矮，鹰翅宏大，瀑布升起来，以风为梯，扶摇而上，天空更低矮了，从鹰翅上滑落，缓缓地沉入潭底。这是写风景的诗啊。写得很唯美，然后又有一种熟悉的陌生化在里头啊，就是很多东西我们这样看到了，可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想，但是在段若曦笔下你是可以看到这种啊不一样的思维。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本诗集啊，它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个部分当时是把你的诗如何分类了。 是这样的，这本书的它的名称呢叫做《人间烟火》，随后呢分为四集。第一集呢就是《世间最美的事》，它是一个标题。那么这一部分我就是想以诗歌的形式，把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美好的场景，比如说田野、蝴蝶、瀑布、小鸟，还有你刚才读到的竹林和这个山中的风景，我想用诗歌的形式把这些美好的事物做以呈现。 这是世间最美的事啊，在第一集当中， 对，这是第一集。那么随后到了第二集，第二集它的名称呢叫做十里桃花。这个名称呢听起来很有那种幻美的感觉。那么在这一集当中收集的诗呢，重点是体现了这个古汉语的传承和使用。我个人呢一直特别喜欢我们中国的古汉语。我记得在明朝的时候呢，冯梦龙在他的作品中间有这样一个词叫做玉镜花明。他用这个词呢来形容一个女子的美好。那么我当时就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奇妙。他形容一个女人的美好，他不说你的外貌长什么样子，或者说你的声音怎么样，他直接用玉石和花朵来形容你，像玉那样纯净，像花朵那样美好。他就把你的内内外外形神全部就写完了。那么当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词它也是可以用来形容诗歌的。那么诗歌尤其是古汉语这些诗呢，它刚好就能够呈现出那样一种玉镜花明的美貌。所以我就把这些有幻美气质又有中国古汉语古雅气息的这些作品呢收到了第二集十里桃花这一部分中。 这是第二部分，一会儿呢我们将一集一集的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美好的诗句。第三集呢， 第三集呢它的名称是我爱你的孤独。那么爱或者说爱情，这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话题。可是爱它不仅它包括爱，也包括孤独、死亡、绝望还有回忆。人说呢爱就是人生，所以我就想把与爱有关的、与回忆和孤独有关的、与所有的深情有关的全部收录到了这一集我爱你的孤独。 然后是第四集，第四集在乡村自封为王。 第四集呢是在乡村自封为王，这就是我尝试着用现代诗歌的形式来追溯一下我们中国那个田园诗的传统。从南北朝这个谢灵运起，那么田园诗呢就开始了，还有到了陶渊明和唐代的王维这里，那么田园诗呢可以说形成了一股风潮。那么田园诗它一方面呢写乡村的美景，另一方面呢它的落脚点呢并不在这个停留在风景上，它停留在人的隐逸心态上。那么所以我就在想，随着我们现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实乡村一直处在一个消亡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规律。那么我就想着以诗歌的形式把乡村的美景就像给它保留一张照片一样，把它留下来，同时呢也想让读诗的朋友们在喧嚣中找到宁静。 乡村是城市的童年，我们回望童年的时候总觉得它那么美好，但是它永远也回不去了。一会儿我们也要读读第四集里面的诗啊。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对段若曦的感觉哈，觉得这个女孩古典文学的这个功底非常的深厚，可能就要问你比如说你是原来学什么专业的呀？ 这个我觉得她写作，我个人呢很好的反思了一下我的写作之路，我觉得他写作与我在学校时学什么专业这个并不重要， 就像中文系能不能培养出作家一样。 这个重要的应该是从小的时候就有一种读书的习惯。随后呢他不断的读书，可能别人看到的像通过我的微信还有博客看到的说这个人他很爱养花做饭，或者别人呢还觉得有一点比较爱比较那个小资的那种感觉吧，这些朋友也说过，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走上今天的道路，它与长期的读书有关。可以说这个就是非常自主的、自觉的、有计划的读书，它撑起了我生活的全部。而其他的像这个甚至写诗呀、什么旅游呀、或者说养花种草呀，这些它都是因为读书而产生的衍生品，或者说它们是附带品。 读书怎么撑起你的全部了？ 我觉得读书它首先呢它改变了一个人的思维，那么通过读书你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心理世界。 那么同时通过读书呢，你对外界的这个感受呢就不一样了。那么当这些感觉丰盈到一种程度时，你就想以一种自己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有些人可能以唱歌跳舞的形式表达出来，有些人以画画写书法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而我刚好恰好找到了以诗歌的这种方式把它表达了出来。 嗯，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嗯，对，是的， 是因为丰盈之后自然而然的一种流淌。 对，很自然的。 嗯，我看网上有对你的评价说，很符合一个文艺女青年的气质。你觉得什么是文艺女青年？你是文艺女青年吗？ 我觉得我不是吧。 那你觉得什么是文艺女青年？ 我对这个概念好像也了解的不太多，也说不准。但是我觉得我个人不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嗯， 因为她真正的那个读书是一件非常枯燥很辛苦的事情。她并不是说我拿一本书摆一杯咖啡呀、 拍个自拍 发朋友圈就完了。 嗯， 不是这样的。真正的读书，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你会碰到一些生僻的东西，你会碰到一些陌生的、深奥的、以前完全没有接触的东西，那么你的阅读过程常常被打断，甚至你在读这一本书的过程当中，你要查资料，你要翻看其他的东西，那么甚至比如你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在看它一句诗中它涉及到了一个古希腊的历史，而这个历史中的这一段你刚好是陌生的，那么你就得把它查一下。所以真正的读书它是一个很辛苦的很系统化的学习过程。 对，它是一个积累和学习的过程。 嗯， 并不是那么所谓的文艺和小资的。 对，是呀。而且真正的读书它是一个很私人化的事情。 嗯， 因此它别人看到的你拿一本书拿一杯咖啡拍个照片发朋友圈，别人可能能看到，但是你私人化的自己很安静的在书房里面常年累月的读书，这个事情别人看不到，他们不知道。 对，其实真正的爱书人啊，他们也并不那么 care 别人看到还是看不到啊。 是的， 这个过程它本身虽然辛苦，但是它是很丰盈很幸福的。 对，是。 嗯，那我们就要走进你的诗啊，我们从第一集开始。你的诗里在第一集叫世间最美的事情啊，提到了母亲，提到了外婆，很多诗句非常的动人。比如我们可以翻开啊，第五页这一首是写外婆的。因为你也喜欢美食，也喜欢做饭，你的笔下出现了很多美味的食物。嗯，这首诗的名字叫甜米糕。大家细细的听，这首诗并不长。段若曦写道，炉膛里的炭火，笼屉上的热气，外婆揭开竹盖，用细长的竹筷夹起米糕，放在青瓷的碟子里，撒上桂花、枸杞、蜜姜，隔着厨房一层一层的湿气，把米糕递给我。这一次，我远远地伸手接了过来，外婆笑了，就像她还在世一样。这本诗集啊，我是细细的都翻过了啊，我发现段若曦的诗有一个特点，前面其实就是白描，就是在写一个场景啊，然后往往是在最后的时刻，它会拨动一下你的心弦啊。这首诗就非常典型，甜米糕啊，这个外婆在厨房里忙碌，她用什么样的这个家伙事儿啊，然后那个碟子是什么样的，这个往这米糕上都撒了些什么。很美味很甜蜜，对不对？可是这一次我远远地伸手接了过来，外婆笑了，这都是很美好的景致，是吧？最后加了一句，就像她还在世一样。 对，是。 嗯，就突然你被她打动了，这是回忆，回不去了。 对，是啊，回不去了。 嗯，这个可以说说，这里面有很多写母亲写外婆的特别感人。说说你的童年，说说你这些亲人，他们给了你什么样的灵感？ 嗯，其实当我们说到外婆或者母亲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说我们的童年。那么在这里，母亲或者外婆，她并不是具体的某个人，或者说某个人的外婆和母亲。其实母亲和外婆，她就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崇美的女性形象。 我们想到他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好，想到依恋，还想到安全感，还有就像你刚才说的回不去的那些往事。那么我们写下他，我们写母亲写外婆，其实就在写回忆，在写我们的童年。那么正因为他这些东西呢是有共性的，所以我记得有些读者呢，他们读到像我写的关于给写外婆，我写了六七首呢。他们读到这个的时候，他们留言说你写的外婆就是我的外婆。还有写到关于母亲的几首诗，那么母亲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很美好很辛苦的角色了。那么就有一些朋友留言说，你写到的母亲的那些疼痛是每个女人的疼痛，而你写到每母亲的光荣又是我们每个女人的骄傲与光荣了。 这本诗集叫人间烟火啊，在第一集中我们看到了一首诗就叫人间烟火。最后这个名儿是您自己定的还是编辑给定的？ 这是我自己定的， 人间烟火啊。 对， 为什么定这么一个名字？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爱好生活的人。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我都是喜欢的，而且在我的心里就是我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永远坚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人间烟火这首诗相对较长，我们把最后一个段落读给大家听啊。能把厨房写得这么富有诗意啊，真的是人间烟火。最后一段这样写道，段若曦写道，古老的灶台燃起烟火，你又一次把炊烟浮上云头，此刻天空低矮，斜靠在屋檐上，怀里紧紧抱着红雀的新巢。当饭香从灶台上升起，窗花更红了，水汽弥漫的厨房里，母亲眉目如玉。她抬头看你的时候，日月变小，小如一枚玲珑的珠花，戴在她的鬓角。炊烟扶着云的翅膀向高处拔节， 这是他笔下的日出。 琴弦是悬崖，你的手指一生都在流亡的途中， 这是他笔下的琴弦。 我的厨房泊在姑苏城外的钟声里，泊在十里荷花的水边， 这是他笔下的一粥一饭。 你的吻痕留在左肩膀，就让我扛着这十万亩桃花上路， 这是他笔下的分别。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今天和您一起读段若曦的诗，和您一起品味段若曦笔下的人间烟火。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25，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一起和大家分享一本诗集《人间烟火》。此时此刻，这本诗集的作者段若曦女士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欢迎若曦。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本诗集它的脉络，作者如何勾勒出这些诗的轮廓，他们都在写什么。刚才说到了他笔下的亲情，他的童年，说到了他笔下的自然，那种具有道家空灵色彩的那种景物的描写。他笔下也写了爱情，给大家读两段关于爱情的诗啊。比如说在第16页有一篇叫《俗世男女》，我们来听听他笔下对于男女之情，对于爱情是怎么描写的。我们搭乘暮色回家，像两片游荡的叶子，被浓稠的黑夜收留，已把蜜汁和火焰捧给白天，都变成了灰烬。夜晚的我们陈旧发皱，在拥抱时瞬间苍老，两具肉身亲密而陌生，彼此冲撞调情，片刻温存被一场做爱撕成碎片，又被一场睡眠重新缝合。其实我是爱你的，其实我爱你和我恨你一样多。哎呀，这个笔触是比较苍凉的。 也是 啊。嗯，这是在写男女之爱啊。 就是的， 写得非常现实。 嗯，对， 说说这首诗。 这样吧，像这首诗还有在这本诗集中间出现了很多关于写爱情的诗歌。那么我就在想，这个爱情它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话题，同时呢也是文学作品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从我们中国早期的这个《周礼》就有关于爱情还有婚嫁的记载，那么在西方古希腊时期最早的女诗人萨福，在她的作品当中有，我感觉有70%她都在写爱情。所以我就在想，这个爱情呢，它可以说贯穿了这个人类史和文学史。在我的心中，那么爱情无论是经历什么，它真正的爱情呢，都是人们经历生活抛却了现实欲望之后所沉淀下来的最崇敬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同时呢，我想在爱情中间，那么它包含甜蜜的一部分，同时也包含像痛苦、绝望，甚至生与死。所以我一直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写爱情其实也就是在写人生，也就是在写人性吧。 嗯，我们再读一篇啊，这叫《日日初见》，这一篇写的也很有意思，也在写爱情啊。这是一个女性的视角在写啊。要日日以陌生人的身份与你相遇，在林荫小路，在荒无人烟的山岭，在沙漠里，在泉水旁，我要艳丽如湖，精通媚人之术，对你盈盈凝望，勾引，步步走近。至中午艳阳之时，我们恰好深情，大地借我们柴薪和火石，把两具肉身熔炼成一个人，并用一颗心。傍晚为人生之幕，我们要习惯苍老淡薄，如茶汤般沉静。至夜我们昏聩，记忆凋谢而逐渐相忘，身体腐朽而无力相握，再次变成彼此的陌生人，无爱无恨，瞬时破碎，被浩荡的月色掩埋。而至次日清晨，我们又以青草之躯转醒，发芽长叶，各奔命途，在途中再次遇见，再次把对方爱上， 周而复始，生生世世。这个写的是日日初见啊。 嗯，对，日日初见。嗯，我就在想呢，相爱的人他就像诗中说的，两具肉身共用的是一颗心。随后呢，相爱的两个人中间，他们应该之间有一个磁场， 嗯， 能够彼此感受到对方的爱与欢喜，感受到疼痛与悲伤， 嗯， 就好像刚好对方就是我所缺失的一块， 嗯，这是纯美的完美的爱情。 嗯，对，是的。 那怎么看待生活中的爱情甚至是婚姻？ 我觉得生活当中还就像我刚才那首诗中写到的，那么爱情呢，它是两个人的心理上的一种感应，就是我的心懂你的心。那么随后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抛却了其他的世俗的牵绊， 嗯， 随后呢，两个人彼此的心心相印，那么这就是我所设想的爱情， 纯洁的。 对，还有像我除了这些诗之外，也写了其他的一些比较乡土的表达爱情的诗歌，比如说，我记得写过一首《一生为您下厨到老》， 哎， 这一首诗歌，我觉得它也是在表达爱情。 对，我们可以读一读这首诗啊，一生为你下厨到老。 对， 段若曦这样写道：把厨房想象成一座孤城，四面环水，请你只带着剑胆琴心归来，指尖聚一泓流水，和肥瘦相间的日月对坐，白米、油盐、衣裳，没有传说。你在南山之南，我在水湄之东，隔着三尺灶台，读我们之间从未有过的巴山夜雨，读竹外桃花，读桂鱼肥。屋后只种四季蔬菜，从不豢养明月，无诗无酒，没有小蛮腰，素味的花间词，不说恩仇。刀切破手指，为了小心地藏好疼痛，我想象我已得一心人，我已得一人心，三生不悔。这是一生为你下厨到老啊。 哎，是一生为你下厨到老。 对，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哈。 嗯 嗯，你觉得这个是其实是更有乡土色彩、人间烟火气息的这样一首关于男女之爱的一首诗？ 我觉得这首诗呢，它是关于爱情的，关于生活的。有时候呢，也在这首诗当中对于古汉语的这个创作呢做了一些尝试。 对，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痕迹的，比如说桃花流水啊，竹外桃花，桂鱼，巴山夜雨，这个花间词，是吧？ 对，还有这个剑胆琴心， 对， 小蛮腰，这些 它都是古代特别富有诗意啊，背后有着故事的这样的典故和意象。 嗯，对 啊。 我当时在想，那么能不能用很古典的方式，套用现代诗的框架来写一首表达爱情或者表达生活的诗呢？ 嗯， 随后呢就做了这样一个尝试，因此在这首诗当中呢，我就试着用了有十多个典故。 哦， 嗯，而且可能是对我们中国古汉语的这一种偏爱吧。 嗯， 所以就想把它这样写出来，并且呢想让同时呢，因为我在学校上班，所以我就一直感觉现在这小朋友们或者就是学生们，他们在这个古汉语对于这些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离他们遥远了，所以对这个东西的继承和重视不够。我当时写了这首诗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说希望学生们能在这个中间能对他们所学过的这些古诗词做一个复习。 嗯， 有过这样的愿望， 让诗意走向生活。 对， 日常的生活。 嗯， 说到这儿，段若曦刚才说到了啊，就是做教育工作。 嗯， 其实段若曦呢现在是庆阳市庆化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啊，就是甘肃省的。在教小学三四年级的语文课程。有一次你曾经这样说，你说语文学好了就是知识，是能力，是才华，而如果学不好就相当于没有学一样。解释解释这句话。 对，因为在生活当中，有些人他会觉得语文这个东西不用学，或者说你捎带着去学了，或者平时或者认为这个语文学科很简单。我刚好通过多年的语文教学还有写作实践，我认为完全不是这样的。那么在语文中间，这个可以分作小语文和大语文。小语文呢，就是针对于知识和能力的，就是课本上那些你必须掌握的，或者说通过一段的系统学习，像你会写个书信了，或者会完成母课的作业了，会计算了，这些呢它属于小语文的范畴。而大语文呢，它是用来培养人的才华和审美的。并不是每个人学了语文都可以写作，或者说并不是每个人学了语文课之后呢，他都可以对生活有一个崭新的认识，都可以生活得很好。那么这就证明这个大语文呢，它对于人的才华、审美还有这个情感和价值观的引导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大语文更多的有审美的这种培养了，属于美育的一部分。 对，是啊。这个大语文呢，它就甚至呢，这个诗歌还有大语文所有的文学作品呢，它对我们的审美培养呢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月亮。如果让科学家来解释的话，那么这个月亮呢，它就是一个天体，它的半径有多少，或者说有多大，它的上面的环境是怎样的。可是我们平时我们看到的月亮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悲欢离合，或者说是一些美好的意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就读到的是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还读到了这个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月亮呢，不是科学家眼里的那个月亮，或者说不是作为一个天体一个星球的月亮，我们看到的是诗经里的月亮，或者说李白的月亮，王维的月亮。还有像玉石。那么当别人送你一块玉石的时候，你是很开心的，因为你不仅收下了这个东西，而且你更多的是收下的接收的是与玉石有关的美好祝愿。人们提到玉石时会想到诗经中的颜念卿君子其温如玉，那么人们呢还会想到像这些如玉佳人这一类的词，那么想到的不仅仅是玉，而是与玉有关的这些美好的平安的或者说坚贞的这些祝愿。 这些意象你都收到了。 对，所以我觉得那么大语文还有诗歌所有的文学作品，它就是在培养我们这些。 对，小语文可能是在术的方面培养你啊，你可能会运用了，会使用了。 对， 这仅仅是使用而已。 对， 更高的如果在道的层面，在审美的层面，在你生活质量提升的层面去影响你的话，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应该一生都在学习大语文。 对，是 用美好的文学陶冶自己，滋润自己。 是的， 所以你在生活中，在教学中也有意的让孩子们接触这种经典的传统的文学作品，包括西方的一些名著。 对，在教学中尤其让学生们就是把学校的课安排他们学完之后，我还单独让他们学习了这个唐诗宋词还有明清小说的一些选集。那么通过这样的学习之后呢，我第一个感觉很直观的感觉就是孩子们爱做作业了。他们觉得语文课呢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课。随后呢他们觉得古代几千年前的那些东西与他们并不遥远。 这是文学真正的魅力啊。 是。 那你来北京来鲁迅文学院学习有半年的时间了啊。 是。 那孩子们想你没有啊？ 这样，这我要回去问问他们。也想念他们了。 老师去北京学习了，我们可爱的语文老师啊。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能在语文课堂上给大家灌输大语文的这样一个概念啊，真的特别好。我们继续读你的诗。其实刚才读的那几段已经涉及了第二集啊后面的内容了。还有一首诗，之前和这个段若曦交流的时候，他说我想分享这一段啊，这一段的诗也很有特点，它名字叫去见见你的仇人。 我们刚才在介绍你的时候啊，就诗集《去见见你的仇人》其实是入选了2017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是吧？ 哎，是的。 那个诗集的名字就是叫《去见见你的仇人》。 哎，对，嗯、是。 我们来听听啊，怎么去见见你的仇人？段若曦写道：“不要带剑，也不要带酒，不用刻意筹备清风明月的薄礼。”不用描眉，也别穿新鞋子，就像黄昏时去菜园子，只是去看看豌豆花开了几簇。去见见你的仇人，就像去老铺子买桂花馅的糕点，悠悠走过几条老街，拐个弯就到了店前。看过了，就自己走回来，像从菜园子里回来，像从糕点铺子里回来。这首诗在写什么？ 嗯，这首诗那么当时在甘肃那边呢开研讨会的时候呢用过这首诗。 嗯， 当时一些朋友们他们都说看这个标题的时候这是一个杀气腾腾的标题， 感觉两人要干起来了。 嗯，对，是啊，说去见见你的仇人，就想着那么 提了刀去的， 对，提着刀去的。嗯、那么下一步呢，应该就是一个血肉横飞的场面， 嗯， 应该是很惨烈的一个场面。嗯，随后呢，就想着这样的诗写起来，应该就是很酣畅淋漓的，或者说用一些大词，节奏非常快的。但是没想到写出来之后呢，却写成了这种清风明月的。这种感觉，而且呢说就像是去菜园子，就是去看那个紫色的豌豆花它开了没有，我就数数那个豌豆花。 嗯， 随后呢看过了我就再回来。那么我也在想我到底要表达什么呢，因为人写诗的时候他是凭感觉写出来的，并没有想我要怎么样。 嗯、 写完之后自己呢再回过来看这首诗，随后结合阅读体验，我在想我应该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它有那种侠客精神嘛。嗯，可是侠客精神的精髓呢并不是去报仇去引起争端，而是平息争端，不是说把剑拿起来，而是封刀把剑放下，不是说我要去报仇，而是说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别人怎么样伤害了我，那么当事情过去，当时间流逝之后，我们的心呢都要学会放下。 嗯，放下， 对，就是原谅和放下。 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对， 因为我懂你所以我可以放下， 对，因为我懂你，我懂这人世间所有的悲苦和艰难。 嗯， 所以那么你的苦我能够看得见的时候，那么你对我的伤害我就可以暂时搁置一边。 对，我知道你的来路，我知道你所有的起心动念，所以我可以原谅你，我可以放下。 对，当我们把整个人世间的几千年几万年历史中的所有苦难看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尤其是仇恨呀妒忌呀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值一提。 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读段若曦的诗。炊烟扶着云的翅膀向高处拔节， 这是他笔下的日出。 琴弦是悬崖，你的手指一生都在流亡的途中。 这是他笔下的琴弦。 我的厨房泊在姑苏城外的钟声里，泊在十里荷花的水边。 这是他笔下的一粥一饭。 你的吻痕留在左肩膀，就让我扛着这十万亩桃花上路。 这是他笔下的分别。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今天和您一起读段若曦的诗，和您一起品味段若曦笔下的人间烟火。 京时间11:44，我们继续来品读段若曦的这本诗集《人间烟火》。节目开始的时候，对段若曦有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网上呢有对她的评价，觉得她的生活其实看上去挺小资的，还觉得她符合文艺女青年的这样的一个气质。但是在刚才的聊天中，段若曦也说到了，其实读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是很私人的事情，不是一杯咖啡啊，一本书，一束阳光，一张自拍就可以概括的这样的文艺女青年的气质啊。嗯，其实说到她自己啊，我觉得有一首诗流露了她的心事，当然每一首诗其实都在写她自己啊。比如说34页的这首诗叫精神病院。她呢在写一个女性啊，她内心的这种挣扎。其实我觉得段若曦在写诗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我这首诗要表达什么，他只是那时候心里有了这样的感觉，所以说这文字就流淌出来了。他可能再看这首诗的时候，他要回溯，他要想，哎，我站在一定的高度再去俯视他的时候，我为什么会有这首诗？一定是之前储存了什么，之后流淌了什么。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精神病院他在写什么？嗯，这个他们都是女字旁的他哈。段若曦写道。他们想从内部攻陷我，用锤，用斧，用刀子，用火把，用炸药。我体内的女疯子们时刻想捕获我，并用明晃晃的道德审判我。我的体内本有一位淑女，她出身高贵，温柔，爱笑，眼中装满蓝色的湖水。他们把她推倒在地，撕扯头发，撕碎衣服，用烂菜叶砸她，污水泼他，骂他贱人、荡妇、吸毒者、杀人犯，最终他变成了疯子。体内的女疯子越来越多，他们时刻都想拆毁我，嘶叫着突围而来。其实我想爱他们，治好他们，给他们光明的前程，可是有的时候我又想打开门，把他们全都放出来。这首诗啊，等写完之后回头去看他在写什么。 嗯，我在读古今中外那些就是很多人的自传的时候，文学家甚至就是科学家、企业家，读这些自传的时候，读完之后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些杰出的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疯子。 嗯， 或者说疯子和天才是一体的。 嗯， 他们有疯子般的努力，疯子般的绝望，甚至呢有那种疯子傻瓜般的包容，所以呢就他才走到了最后，才走到了那个事业的或者说一个行业的顶端。 嗯， 那么这首诗写的时候，为了表达上和叙述上的一个方便，他那个用的是女字旁那个他，其实那么这个他无论是这个男性的他、女性的他，他都是一个人。 嗯， 你说每个人呢他都是一座精神病院。 嗯 嗯，随后我就在想，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一个物质极为丰富的时代，人的心灵它更需要抚慰、爱惜和拯救。 嗯 嗯，在德国的本雅明他就曾经说过，他说个人是世界的一半，那么他的这句话呢就充分了证明人是有心灵的。 嗯， 在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强大的自我。 嗯， 可是往往外在的东西很容易被看见，比如说你的手割伤了流血了，别人或者你一下子就看见了。 嗯， 但是你说你的心里难过了，你的心受伤了，别人不一定能够看得见，或者说不一定懂。 嗯， 所以我就想通过精神病院把社会上这个人的内心的那一种苦痛、那一种绝望和挣扎呢给他做一个展示。 嗯， 随后呢做一个展示，我做这个展示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批判什么，因为我认为人的心中有苦难，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如果说你心中的那些苦难和煎熬是你自己选择的，那苦难呢都是珍贵的。 嗯， 我想通过这首诗那么让人们看到内心，随后呢我就想表达一种愿望吧，就说任何时候人呢不能被这种繁杂的凌乱的世俗的生活所磨损，不能被生活篡改了。人说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那么 我仍然要保持，那么或者说每个人仍然都要保持那个最好的最崇良的自己，要在内心保有人性最好的最深刻的那个人性。 嗯，人之为人啊，总有为难，谁能说我永远不曾纠结过啊？ 对，是 啊，都有纠结焦虑啊撕扯的这样一个过程。嗯，身体上的伤很容易看见，你可能就去医院了，是吧？ 对，就是 腿受伤了去医院很正常，你会和所有的人说、嗯、我去医院，我去看腿了。 对， 可是如果你去心理咨询，你去神经科去看，可能你不会和别人说我今天去看自己、 啊、 我心里有问题。 对对， 所以这就是心理的伤和肉体的伤的不一样啊。 嗯，对， 所以读读这首诗啊，其实我觉得段若曦的诗你可以一直都读啊。这个我一开始收到书的时候我其实翻过，然后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又重新整个翻一下。嗯，并没有说我已经读过了，然后依然是非常陌生和新鲜的啊。然后我也注意到了这首咱们这个诗集的最后一页，也是最后一个部分了啊，在乡村自封为王这一集的最后一个部分，其实你写到了诗，这首诗的名字叫《总有人在诗中等我》，我们可以先读一读。段若曦写道：那个人总在诗中等我，执酒等我，仗剑等我，要与我同醉，或者只是为了杀死我。总有人在诗中等我，捧一袭红衣等我，让我嫁给他，或者他送我出嫁，去嫁给他的仇人。而我的每一条路，都是这诗行里的千山万水。为啥把这首诗放在了这个诗集的最后？ 嗯，放到最后，尤其是最后这两句话。嗯，我的每一条路都是这诗行里的千山万水。 嗯， 我想表达我的热爱和选择吧。 嗯， 我想表达就是说，那么人的一生有千万条路，那么如果让我来自主选择的话，我就选择写诗这一条路，我想把这条路很好的走下去。 嗯，很好的走下去啊。 对，随后我就在你刚才读的过程当中，我就想起了我这首诗什么时候写的呢。 嗯， 我想起这首诗还有另外一首《此刻的爱用尽我一生光明》， 嗯， 都差不多是凌晨四点钟那个时候写的。 为什么是在凌晨四点写的？ 嗯，凌晨四点钟，因为你想，此刻的爱用尽我一生光明，凌晨四点钟刚好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亮。 嗯 因为我在学校上班，他那个时间很忙，每天早上呢，他天一亮就七点多就要准备去单位了。随后在学校呢又一整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没有时间读书和写作。随后我把所有的时间表拿到一起计算了一下，一天24小时，除过上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那么凌晨四点钟起床读书。写诗，而且凌晨四点钟起床的时候，天地它都是暗的。 嗯， 别人好像在沉睡中，这是一个完全不受干扰的阶段。所以我就选择凌晨，每天呢凌晨四点钟起床读书，或者说写诗，写2个小时，改到6、7点钟，最后天一亮呢准备去上班。 会有疲惫之感吗？ 有，肯定有。 嗯。 肯定会很有疲惫之感，但是当有一件事情，因为你舍不得放弃它，这个我也想过，当一件事情你舍不得放弃它的时候，你就得想办法做。 嗯， 那么这个时候真的觉得很疲惫，像我写的此刻的爱用尽我一生光明，我觉得每一个早上都是我的最后一个早上。 嗯， 都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工作也很忙。随后四点钟起床，刚培养四点钟起床这个习惯都挺艰难。 是啊， 我就觉得真的是写完每一首诗都用尽了我的所有力量。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写出了这两首诗。 嗯，此刻的爱用尽我一生光明，这首诗很长，但是真的值得阅读。大家有机会找到这本诗集或者是在网上啊，就是可以好好的读一下。我想问问段若曦，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我觉得生活中间只要是无论在哪里， 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只要让我有书可以读，我还能够写诗，我也觉得生活永远都是好的。 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对， 读书写诗， 对、 哦、如果有这两件事情在，生活就是好的。 嗯，对。 嗯，段若曦向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的坚定啊，包括他的表情都告诉我这两件事情对他非常的重要。刚才他也说到了这个读书撑起了几乎生活的全部。 对， 如果没有读书，他不会坐在我对面今天和我一起聊天、 嗯、 也不会有我手中的诗集人间烟火啊。嗯，可以送大家一句寄语吗？ 嗯，送大家的寄语，我推荐大家读几本书吧。 好的，可以。嗯 啊，我推荐，刚才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提到的像这些李白、杜甫，还有王维、 嗯， 我觉得他们的书呢，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可以读的。另外，咱们中国像这个李渔和李清照的诗，他、嗯、也是可以读的。 嗯， 李渔呢，他的这个情感渗透力特别强。 嗯， 而李清照呢？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个女人或者一个作家能在诗中流露出如此的真性情，这个很难。 嗯 嗯，同时呢，也建议读一下除了诗，因为我们刚才都在谈诗，其实我平时呢也读小说呢。 嗯， 我向朋友们推荐两本小说，就是这个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还有这个福楼拜的《宝发利夫人》。 哦， 另外还有我们中国的《红楼梦》。 嗯，《 红楼梦》呢，它是这个。个四大名著当中出现的最晚的，那么它就是所有前代文学作品的一个总结了。 嗯 嗯，不知道有什么寄语，但是我推荐大家读书。我想在书中，每个人都可以变得宽容、丰富、生动、善良。 嗯，宽容、丰富、生动、善良，所以读书吧，读书是最好的自我疗愈的方式。特别开心能和段若曦一起聊大家的诗，也真心的向大家推荐这本诗集，叫《人间烟火》，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闲来翻一翻，能使你的心更加的平静。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